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越是形势复杂，宫中越是平静，把叶玲珑闷得够呛。太子妃深陷权谋，整天闭门不出，只有几个近身女官来来去去，络绎不绝。皇后娘娘也闭门念佛，她只好去找严君玉。谁知道严君玉也闭起关来了。她本来看严君玉身边没有沙盘，以为他不忙战术了。谁知道严君玉坐在窗边发呆，时而提笔在纸上写一两个字。仔细一看，都是什么玉门、阳关之类，顿时大失所望。他故意惹严君玉。 你怎么不玩泥巴了？ 严君玉脸上神色一看就是在思索什么重要的事，心不在焉的。叶玲珑可看多了，只听见他道： 心中有棋就行，何必一定要用棋盘呢？ 这是他从太子妃那儿学到的道理。相比太子殿下的王道，叶玄机更快更锋利，只要在心中一步步推演，找到破局的关键，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。 神神叨叨的，不管你了。 叶玲珑嫌弃地说，刚想走开，却听见严君玉在身后道： 你也会有遗憾吗？ 什么遗憾？ 不能参与权谋的遗憾。 叶玲珑难得露出这样认真思考的神色，不过很快反应了过来，他也是权谋场中长大的孩子，自然知道严君玉在说什么。 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祖父已经很老了，教不了我。不过就算他教，我想我也没什么兴趣。我姐姐说了，只要有她在，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。她做的事就是为了叶家以后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有选择，这也是祖父的遗愿。 叶玄机最锋利的权术导向的结果竟然和萧金燕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也许这就是洛恒说的百川归流，最终求的都是天下太平，人人安得其所。叶玲珑跑走之后，严君玉又思索了一天，最终在黄昏时找到了答案。今天镇守东宫的还是燕龙，他早早换班，东宫圈禁了这么多天，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总算好了点。相比程松那种木头，他自觉自己这种王侯子弟才是最机灵的。圈禁东宫是什么？再进一步就是玄武门之变的故事，能不提心吊胆吗？尤其前两天东宫还放出太子妃，叶玄机那女人的恐怖他是想到就怕，但今天他想要平安熬过这一般的希望也落空了。远远看见那穿着旧红袍的身影过来，燕龙的头就痛起来，怪不得今天眼皮狂跳，原来是这小祖宗来了。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身衣服，燕龙虽然年纪轻，也是战场老兵了，怎么会不认得？这种洗净了的旧红袍，只有边关将士的家中才有。看袍袖，是北疆的，他们安南军要穿越南诏的沼泽密林，战袍都以轻便为主。严君玉的身形已经撑得起这样的战袍了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今天没有拿他的长枪，不像是来打架的。他一来，魏蜀军全部如临大敌，谁不知道他前些天闯宫门的辉煌战绩，一个个倒吸凉气，噤若寒蝉。燕龙升了将军，已经是最高的了，人人都指望着他呢。没奈何，只能走过去，笑着问道： 小祖宗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严君玉没理他，扫了一眼他身上的武器，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，于是继续盯着东宫的墙看。 你看什么呢？这是南墙，殿下住在北边呢。 燕龙这傻子连雨嫣然的聪明都没有。天下的月光都是一样的，只要自己来过东宫，那个人就一定会知道。 我要下场了。 下什么场？你不会是要闯宫门吧？ 我又不是熬气。 严君玉淡淡道。他在东宫也学坏了，这话一说，燕龙的脸顿时红了。荣浩的原话是： 你知道燕龙为什么那么怕敖季吗？当年敖季闯宫门时，他哥哥被打成重伤，他是见识过敖季的恐怖的。 当时严君玉一直以为是敖季为他妹妹闯宫门那次，现在想想 应该是为叶玄机闯的。不过严君玉是不会在一堵墙上撞两次的，他像熬记，但不只是熬记，他要一个更好的结局。 你把令牌给我，我要去安南军中走一趟。 啊，干什么？ 我要见敖仲大将军。 这是严君玉第一次独自拜访敖仲将军，之前都是在人堆中模糊的一个影子。他老是跟着敖记，敖记对自己父亲如同陌生人一般，所以严君玉也没有机会得见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，只知道他的兵法路数极为中正，学的是兵法四式，靖北侯是他的学生，幽州牧算是他的师弟，连钟义海老将军的枪法中也有一两招是受他的兵法启发。燕龙大概也看出事情重要，派了个副将跟着严君玉一路畅行无阻。敖仲老将军白天面圣刚回来，正在中军大帐中休息。严君玉在暮色中穿过军营，看见累累营帐如同一个个小山包。安南军十万精兵驻扎在京中的不过三万，已经有了山海之势。怪不得经过战场的将军都有虎狼般的气势，因为一念之间就是数万人的生死。严君玉通报时用的是镇北小侯爷严君玉，安南左营中侯府出身的也不少，那校官便有点迟疑。严君玉又道：“ 东宫伴读，严君玉。” 校官连忙进去通报了，不多时就出来传话：“ 将军，请严大人进去。” 中军大帐灯火明亮，好在不是什么宴会，而是几个亲卫将军陪着敖仲将军在沙盘边说话。沙盘上摆的是安南的地势，后面挂的却是北疆地图。幽燕告急，寻常将士如燕龙都在悄悄关注，何况这是整个安南军最核心的力量，肯定也整天分析局势。只是到底没有皇上命令，所以只能私下议论，不然有越权之嫌。几个将军都是中年汉子，亲卫也是彪形大汉，看见严君玉进来都愣了一下，还有人爽朗笑道：“ 东宫怎么派了个小孩子过来啊？” 严君玉身量早和他们一样高了，只是瘦，听了也不生气，回道：“ 老头子打仗打不赢，当然要小孩子来打了。” 他这话一说，连沙盘边的敖仲将军都抬起头来，其余人也有笑的，也有吹胡子瞪眼睛的。只有敖仲将军身边一个留着文氏胡子的中年将领道：“ 周鹏，你一天不挨几句骂，浑身皮痒。” 周鹏，楚文瑞，敖仲的左右副手。下手那个披甲的将军应该是袁弼，是敖仲最信赖的先锋将军。魏如最喜欢他的兵法，可惜在安南中了一支铁箭，略阵不如以前爽利了。严君玉心中都有数，只是神色不动，上去行了个礼：“ 东宫伴读严君玉，拜见敖将军。”“ 不敢。严大人这次来是传旨还是有事？”“ 是献策。” 他这话一说，周围人都笑了。懂兵法的都知道，计和策是两回事，计是一场的输赢，策却决定整个战局的走势。严君玉看起来比燕龙还小两岁，却振振有词要献策，看起来实在正经好笑。那周鹏当即就笑道：“ 小娃娃，战场都没上过就来教我们打仗了。”“ 孙子兵法说，夫未战而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。未战而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后人以讹传讹，以为妙算是要在庙中祝祷求神问佛。其实妙算是兵权谋的核心，当年韩信背水一战就用了妙算。可惜妙算失传已久，敖将军虽然精通兵法四式，但麾下强将多，谋士少，兵法平时中正，不善巧计，才会在南疆被拖五年之久。死在瘴气里的士兵比死在战场中的还多。” 严君玉不急不缓娓娓道来。世人都以为战场上将军都老谋深算，其实很多出身平民的将领连字都不认得多少，就算像燕龙这样出身左营的也不会潜心研究兵法，毕竟纸上谈兵到了战场上都是一击即溃的。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只听说过有人寒窗苦读，没听说过有人苦读的是兵法的。能把六韬看完就不错了。不像圣人之言千载万代还能流传于世，兵法是最容易过时的东西。春秋的战车，汉代的票骑，唐代重甲，甲胄、兵器、阵法，这些东西时时刻刻全部都在进步。同一场战争中都可能因为新的武器盔甲而使局势发生变化。要从书上学韬略这些大而化之的东西还是可以的，想直接上阵打仗就太狂妄了。严君玉这番话似乎并未打动敖仲将军，倒是一旁的楚文瑞笑道：“ 那以小侯爷的看法，应当如何呢？”“ 应当把南疆一战交给年轻将领，请罗远侯为主将，袁弼为副将，敖将军自请守幽州。” 他这话一说，满军帐都没人敢言了。罗远侯是燕龙父亲，当年在南诏受了重伤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已经是废人了。他受伤就是因为作为先锋深入埋伏，要是用作主将就不会以身犯险了，否则以他的年纪资历回来也是仅次于敖仲的大将，连朝中局势都要为之一变。袁弼自不必说，就是成年的魏儒，用兵又巧又急又快，不耐久战。最后一句最致命，几乎是在说南疆这场大战从一开始就错了。 小侯爷是来献策的。 敖大将军不愧久经沙场，仍然沉得住气。 正是，众位将军不愿意退下的话，也可以一起来听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